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关注老师们的身心健康。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首先呢，还是有请严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各位老师大家好。 欢迎严老师啊。那刚好也是再过2天的时间呢，就到我们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了。老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说了老师呢是这个燃烧自己的蜡烛，带领着学生们在知识的海洋当中去畅游。但同时呢，其实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关注老师们的这个身心健康的问题，希望他们能够拥有一个更健康的身体，这样才能够为更多的孩子们去传道授业解惑啊。那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和严老师一起既从严老师自己的这个职业工作的特点上来说，同时呢也是去关注我们老师们如何去保证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的问题。那我们就先听严老师和大家去说一说吧啊。严老师本身也是我们首都体育学院的一名教师， 对， 所以其实对于教师这个职业那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自己的一些工作特点同样也是有非常强烈的感受。 对，其实孟莹刚才讲这一番话的时候呢，我也在想，我就非常清楚地记得我父亲跟我讲过，就是他说老师啊是太阳底下最美好的职业。他也做了一辈子老师 啊。 我呢虽然不能说做一辈子老师，至少从我工作到我退休这一段时间，一直从事的也就唯一的一项工作就是老师。所以老师在我心目当中呢，确实呢像刚才孟莹所讲的，是非常神圣的， 对， 他的责任呢也是非常重大的。 对， 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呢，除了呢要祝贺这个老师们的节日，教师节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件事情以外呢，其实我们更想说的是，作为一个老师，包括作为普通的任何一个人来讲，身体的健康是最为重要的。 是的 啊，就像刚才孟莹讲的，如果作为一个老师，你要想让自己的学生能够在未来的社会上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空间，那么老师的形象其实不仅仅是你课堂上的，还有你身体上的。 对 啊，如果你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人，那你带的这个学生呢一定也是更阳光的。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呢，可能更多的是从教师的这个角度，我们怎么去关注自己的健康，怎么能够根据我们职业的特点来维护我们的健康。 对， 就像孟莹刚才讲的，做一个身心健康的老师， 是这个不仅仅是关乎到自己的健康问题啊， 对， 更是给我们所带的这些孩子们去做榜样嘛啊。 对，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个老师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久坐的问题啊。 对，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印象当中老师要备课要批改作业，当然现在可能我们的一些这个学习方式进行了调整， 对， 发生了改变，但是依然也摆脱不了这样的一种工作的 状态，身体状态。 对，所以那对于久坐的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听严老师和大家去说一说吧，他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危害 对 都体现在哪里。 其实这个久坐不动呢，作为老师来讲，确实是他的职业特点之一了。 嗯， 当然有一点小小的例外，就是体育老师啊。但是体育老师毕竟是我们在学校教育过程当中，他只是其中的一门课程。 对，他是一部分老师， 啊、一部分 不是代表大多数的老师啊。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老师来讲的话呢，可能久坐不动的时间呢是非常多的。 嗯， 啊，然后再加上呢，现代社会的这种进步，又使我们呢。久坐不动时间呢又叠加的更多了。 对， 久坐不动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呢也讲过很多次，特别是呢我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还提到呢目前世界上呢人们把久坐不动呢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健康甚至增加死亡率的一个独立的因素。 对， 因为这个久坐不动呢，有的时候呢人们把它比作为是一个温柔的，但是它是一个慢性的自杀。 嗯 啊，而且呢就是说我们还是在享受这种舒适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我们身体的健康呢被蚕食掉了。 嗯 啊，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可能由于工作的缘故呢，久坐不动的这种比例是增加的，或者说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又都知道，特别是通过我们的节目，可能很多的老师也好，普通的公民也好，大概都知道呢，目前我们只有让身体动起来，积极的参加到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能够使我们身体的健康变得更好。 嗯， 但是我还要提醒呢，不管是在座的听众当中是老师的身份也好，还是普通的一个公民也好， 嗯，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对于我们整个一天来讲的话呢，其实呢体育锻炼它占的时间的份额是很小的一部分。 是的， 所以我们更多的要面对这个久坐不动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除了体育运动它可以有积极的主动的锻炼的这种效果以外呢，我们更要关注我们在体育锻炼之外的在除了睡眠之外的这些时间，我们做的时间呢要尽量的少一点。 嗯， 第二点呢，实际上呢就是久坐不动它给身体带来的危害呢是非常明显的。你比如说我举几个最简单的例子。第一个呢，你久坐不动的时间多了以后呢，首先我们生命的最核心的器官心脏， 嗯， 啊，心脏呢就可能呢会出现问题。因为我们身体的器官呢，你越用它，当然你要用的合理，它的工作呢就越努力，那么它的功能就可以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水平。但是如果你不用它，然后呢它在活动越来越减少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的器官的功能呢也是在衰减的。 嗯， 所以你看久坐不动的人突然去做剧烈运动的时候呢，可能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心脏。 对 啊，第二个呢其实和他扮演角色相类似的呢就是我们的肺啊。因为呼吸呢对我们来讲呢，大家都知道氧气是人的生命之源，但是如果你身体当中的二氧化碳排不出去，同样呢也是致命的。所以肺呢就起到一个气体交换的作用，所以它同样和心脏呢是一个相类似的，就是你用它，它的功能就会保持甚至呢稳中有升，但是你不用它的话呢，它器官的功能自然就会退化啊。所以你久坐不动的时间多了以后呢，它同样是会影响到肺的这个功能维持在一个相应的这个水平上。而这个心脏和肺呢，在我们身体来讲呢，它们又像是一个羽毛球的双打组合。 嗯 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共同来完成着为我们身体制造维持生命的能量这件事情。 对啊，要不然叫心肺功能嘛。啊， 对， 都是连着一起说的。 对，如果你坐得久了以后呢，你的肠胃道呢也动得少了。 嗯，就是不只影响心肺功能， 对， 它接下来对于其他的这些器官的影响同样也是 显而易见的。 对，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知道，紧张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肠胃道。 对对、 啊，所以你如果不动，再由这种紧张的这个缘故叠加进去以后呢，那肯定你的消化系统是不好的， 也会造成影响， 也会造成影响。 对， 那么再接下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从我们身体的姿态来讲，比如说你坐的姿势不好， 嗯 啊，那么又相对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你脊柱的这个弯曲、腰肌的劳损 啊， 它就会出现。 是 啊， 再加上有的人喜欢翘二郎腿， 对， 那这个歪的就更厉害了嘛。 对，因为这个背后呢，它最主要的，它不是说你一次的，是你形成这种习惯以后呢，长期的，而且是自己觉得很舒服，你看翘二郎腿他觉得特别舒服，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吗？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跟孟莹也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呢，一个是肌肉的两侧，就是在骨骼的两侧，一般它都是对称的， 嗯， 所以你如果你姿势不正确的话呢，不管是你像脊柱是它两侧的肌肉受力不均衡，那如果是你站立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的腿部的肌肉，它就是前后的肌肉的受力不均衡，那这样的话呢，它长此以往就会造成呢一侧强一些，一侧弱一些，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又会牵拉这个骨骼，所以就会对于脊柱来讲，它就有可能造成脊柱的弯曲的不正常。 对 啊，那么我们知道脊柱呢是一个 S 型，这个 S 型是从侧面去看的，如果正面看的话呢是一条直线，但是如果你坐的姿势不正确的话呢，实际上会导致这条直线的弯曲，而这个直线的弯曲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谓讲的腰肌劳损呀，或者说肩背部的疼痛呀等等的这些啊。除此之外呢，当然你不动的话呢，你的膝关节也好，或者说是你的身体的一些部位也好，也会不舒服的。当然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你久坐不动以后呢，实际上大脑的活动呢也会减少。 嗯 啊，当然我们会讲说是大脑的活动呢，我在备课它怎么会减少呢？啊，当然这个呢是一个部分，但是我们讲的呢，其实大脑不仅仅是让你动脑筋思考问题，大脑呢还在支配你身体的器官，支配你身体的各个肌肉的工作。所以说呢，你如果去运动的话，或者说身体活动的话呢，它除了你可以读书写东西思考讲述脑筋的活动以外呢，其实大脑它还承担了肌肉的这个部分的工作任务。所以如果我们起来稍微动一动的话呢，那么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它又会使得身体的血流加快。 对 啊，然后呢，如果你去运动的话呢，它又会使得你的肌肉的功能增强，所以这个一定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对， 嗯， 当然久坐不动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危害，我们其实就可以通过很简单的方式，比如说站起来动一动，就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 对， 而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呢，有时候比如说伏案工作的时间一久，好像就没有注意到时间的这个流逝，往往是一坐坐一个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 对， 但是我们一般也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四十分钟左右，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就应该起来活动活动，哪怕是起来上个厕所打个水，只要能够让自己先站起来活动一下，就能够把刚才提到的那些给我们身体因为久坐不动而造成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没错 啊，所以其实对于老师们来说呢，站起来伸个懒腰活动活动就是最简单的方式。 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呢说，一个老师也好，一个学者也好，我们常常形容他，有的时候说他的坐功特别强。 嗯 啊，就是坐在那儿的功夫特别强。 对， 也就是坐在那儿不动。我就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父亲的一个学生就跟我妈妈曾经讲过，他说你看严先生呢，上午开一上午的会，他那两个脚动都不动，就一个姿势 就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定力啊。但是反观呢，其实就是真的是坐的时间太久了。 对，所以他后面你比如说他身体健康的问题，除了有其他的原因以外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呢，就是他动得少， 第二个呢，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也常常讲到，对于中老年人的这个群体，他的肌肉的力量不够，所以他最后是上卫生间的时候呢摔倒了，股骨颈骨折。那这个时候就是他转身的时候他保持不住平衡了。所以我们作为老师来讲，这个群体呢不仅是有年轻的老师，还有中年的老师，还有老年的老师，还有呢退休以后依然在老师岗位上工作的老师。所以呢就是说久坐不动可能在他们生活当中就是一个打引号的做工的养成，但是呢久坐不动呢按现代的观点来讲确实是影响健康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看心肺功能也好，脊柱的这个侧弯也好，腰背部的紧张也好，还有大脑的功能啊，不能够保持在一个高的水平也好，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久坐不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老师这个群体健康的一个问题。所以刚才孟莹讲的很简单，伸懒腰， 至少要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伸懒腰， 动一动。哎，其实这里头还有一个呢，就是要消减呢这个老师呢除了久坐不动以外的这个问题呢，还要消减他的久站不动。我记得前一段呢我在咱们台里头做那个视频的录像，大概要讲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其中一个多小时休息一次，那我实际上讲到最后站下来两个腿不会动了， 就是站也站得僵硬了， 站也站得僵硬了。所以这个呢其实呢作为老师来讲的话呢也是要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你像我们学校呢也很人性，比如说教室里头他还给老师那个讲台上设计一个比如说就像酒吧的那个高坐凳似的，就让老师呢可能在累的时候呢可以坐一坐。但是我自己作为老师来讲呢，我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上课从来都是站着上课，所以站着上课呢其实这是老师的一个职业的一个特点。所以这样的话呢站得久了以后呢可能带来的问题呢就是血液循环的不畅啊，比如说静脉曲张的问题，所以这个静脉曲张呢可能在老师来讲呢特别是年久的这些老师来讲呢或许也算是一个职业病之一。 对，就是有点像是两个极端，从久坐又到了这种久站。 对， 那导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会有一定的不同。 对， 但是的确都是成为了老师他们这个职业当中的这种叫职业病了嘛。 对， 所以我们刚才说对于久坐的问题呢我们是可以来站起来活动活动啊，老师们也是放松一下，之后我们再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而对于久站所造成的就是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呢，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它呢？ 其实很简单，也是动的问题 啊。 其实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我就回过头，如果下回再让我去来咱们台做节目的话呢我就得想点别的办法，那比如说我一个脚或者说一条腿受力，我另外一条腿轻松一点，我再然后换一个身体的重心到另外一个腿上，这样的话呢就让我身体呢稍微在讲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左右移动重心，使它受力呢在两个腿之间呢来回的交替。 对， 但是最根本就是我开始讲的就是动起来，当然对于女老师来讲的话呢那就特别要注意上课的时候呢不要穿高跟鞋 对， 因为这个高跟鞋本身呢当然它一方面是可以体现女性的身体的线条的优美，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确实它会造成肌肉腿部肌肉的紧张，然后你再不动那它血液循环呢就更差一些了，所以这样的话呢久而久之呢它的这个静脉曲张呢就会产生的几率就会提高除此之外呢那当然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 对 这样的话呢其实我想从动的角度来讲也好，包括刚才孟莹提到的伸懒腰也好，还有我刚才提到的用热水泡泡脚也好，说到底就是让血液循环加快， 对 然后呢你身体的活动呢就是让紧张的肌肉呢松弛， 啊，然后呢通过这种活动的方式，通过一些相应的调节的这种手段，这样的话呢就不把这个压力呢集中在某一个部位更长的时间，那么这种静脉曲张呢一定会避免的。 对，所以就是针对于我们比较常发生的久坐带来的这种危害，以及说久站造成的这种影响啊，杨老师刚才都给我们的老师朋友们提出了一些可行的措施。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杨老师在一开始提到过的啊，我们希望老师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体魄，更重要的一点呢还有是因为他们作为老师这样的一份神圣的职业，能够给学生带来的这种影响， 对， 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能够影响学生一辈子的， 对 啊，孩子们从老师的身上看到的一些影子，因为我们自古以来也都是尊师重教的，那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对， 那孩子们看到老师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待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面貌，对待我们的运动锻炼是什么样的态度，可能都会影响到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参与锻炼的一些方式和行为。 对， 那我觉得在意识上在理念上，老师们其实同样也是需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意识的树立。 对， 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要影响自己，还要影响更多的学生朋友啊。 对， 对，其实孟莹刚才讲这个呢，我就想您讲的这个呢特别像现在的我们在体育当中在技术课教学的时候呢讲的一个新的理论，我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叫做动作学习理论。动作学习理论呢它特别强调就是动机，所以刚才引起我想说这个话的呢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老师他的榜样的作用。 是的， 所以你的一言一行可能在学生的行为上来讲，首先从动机上他有了一个原动力，或者说有充分的这种力量来促使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才能够体验到这件事情对他所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严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教师的身心健康问题。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严老师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浩然。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将产生13枚金牌，空中技巧、雪上技巧、U 型场地技巧、坡面障碍技巧等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云顶滑雪公园进行，大跳台比赛在北京赛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进行。这里有凌空飞跃，这里有华丽翻腾，绝对超乎你的想象。也请大家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底。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来关注老师的身心健康问题。我们希望老师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体魄，更重要的一点呢还有是因为他们作为老师这样的一份神圣的职业，能够给学生带来的这种 影响。 对， 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能够影响学生一辈子的。 对 啊，孩子们从老师的身上看到的一些影子，因为我们自古以来也都是尊师重教的，那老师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 对， 那孩子们看到老师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待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面貌，对待我们的运动锻炼是什么样的态度，可能都会影响到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参与锻炼的一些方式和行为。 对，对， 那我觉得在意识上，在理念上，老师们其实同样也是需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个意识的树立。 对， 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要影响自己，还要影响更多的学生朋友啊。 对，对，其实孟莹刚才讲这个呢，我就想您讲的这个呢，特别像现在的我们在体育当中，在技术课教学的时候呢，讲的一个新的理论，我在节目当中也曾经提到过，叫做动作学习理论。 嗯， 动作学习理论呢，它特别强调就是动机。所以刚才引起我想说这个话的呢，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老师他的榜样的作用。 是的， 所以你的一言一行可能在学生的行为上来讲，首先从动机上他有了一个原动力，或者说有充分的这种力量来促使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才能够体验到这件事情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对于我们老师来讲，终身体育其实对于所有的老师来讲都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我最近呢看到了一个研讨会的记录啊，他们是在讨论呢终身体育的问题。 嗯， 其中呢就提到了支撑终身体育有五个支柱的说法啊。那么第一个支柱呢，它讲的是健康和功能优先啊。那么其实呢，他们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说到呢，比如说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啊，当时呢刚刚兴起呢就是力量练习， 嗯， 然后呢长肌肉就是长块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在那个年代呢，他们认为呢这个举重可以使肌肉变得更发达，然后呢体脂率呢如果不降到一定的水平，那说明呢你这个健身呢是没有效果的。 嗯 啊，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对于我们一个普通人来讲，其实脂肪在我们身体的健康，在维护健康的过程当中呢，它是有它的客观价值和作用的， 存在的必要的嘛。 啊，对，所以呢极度的瘦对身体的健康来讲并没有什么好处的。 嗯， 所以说呢，他们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那就是说你的健康和你身体的功能是对应的。啊， 对， 如果你简单的说我肌肉练的块特别大了，体脂率特别低了，看见呢好像是一个非常健壮的人，但是事实上呢它是有很多的问题的。但是作为职业的健美运动员来讲，那是另外一说。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作为老师，作为普通的人，当然呢我们的健康和我们身体的功能应该是对应的。 对， 那换句话讲，我们要从自身的健康的客观实际来去维护自己的健康，建造自己的健康。 嗯， 第二个呢，那就是维护身体健康终身体育的支柱来讲的话呢，那就是融于生活，就是把体育运动呢比如说定期的体育锻炼啊，那么它要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样的话呢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我们国家在全民健身的这个方案当中呢，他就提到了每周锻炼不少于3次，每次锻炼的时间呢不低于30分钟。那你像对这个中小学的学生来讲呢，他有像类似的规定，所以你看我们才有了每周的体育课的规定时间，每周的一天的锻炼的1小时的时间，现在又提出来回家的1小时锻炼的时间，还包括呢课间操的 锻炼的时间， 都是体现出了他融入生活的这种特性啊。 对，所以这些呢，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讲，作为老师来讲的话呢，都是应该注意到的。但是呢，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一点的人，其实呢，并不是特别多的。 嗯， 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往往是在我身体没有状况，我好像觉得体育这个事情呢，就是可以有可以无，但是我从概念上来讲，我知道它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这样的话呢，这就是说我们要把体育融入到生活当中，它作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的话呢，可能它就对我们健康来讲的话呢，它扮演的价值和作用呢，就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 对，这也是我们一直说到的嘛，体育生活化的一种很明显的体现，就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尤其是像我们今天提到的啊，老师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时候这些在学校工作的时间有时候可能也会比较长，那可能我们并不能够完全去辟出一块时间来进行锻炼，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一些时间，是不是能够把它更好的利用起来，让这个运动锻炼能够融入其中，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我们老师们有一些更科学的认识，同时呢，也可以给自己进行一些更合理的规划。 对，你看他们谈到第三个支柱的话呢，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嗯， 这些专家呢共同的提到，就是不要锻炼，要训练。 嗯，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锻炼呢，你比如说我们很多人跳广场舞， 嗯， 那么在跳广场舞的过程当中呢，从体育运动的角度来讲，当然动比不动要更好。 嗯， 但是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运动的强度不够的话呢，它的锻炼的效果是有限度的。 嗯， 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在类似于像跳广场舞也好，打太极拳也好，它似乎呢又和我们前面讲到第二点呢是融为一体了，就是它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嗯， 我也觉得呢，我每天都出去跳广场舞，我也每天去打太极拳，但是我们首先讲身体的这种活动对身体一定是有益的啊，但是呢它的强度是不够的，如果强度不够的话呢，它的锻炼呢它的效果就是有限的。那么如果说是训练的话呢，实际上呢，除了它具有了锻炼的这种共有的因素，比如说我打太极拳也好，我跳广场舞也好，它有这种动和这个项目带给身体的一些影响和变化以外呢，那么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它更注重的是强度的问题，更注重的是时间的问题，更注重的呢是针对性的问题。所以你比如说我跑步啊，那么我每天都可以围着小区跑，但是我如果想要参加北马，或者说我想要参加一个比赛，那你的跑步，你要想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虽然你说参与很重要，但是我想任何一个参与比赛的人都想有一个好的成绩，都想挑战自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进行训练的话呢，那肯定你是做不到的啊，所以对于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同样的道理，你要想使你的身体的功能能够有更强的状态来完成你的肢体的这个锻炼的效果的话呢，训练就是必须的了。 嗯，那我理解了啊，就是对于我们的老师朋友们来说呢，嗯，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不仅要动，还需要有针对性的更加科学的一些锻炼的形式或者说是措施来去有效的坚持，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起到锻炼的这个作用。当然像刚才杨老师提到的啊，这个不要锻炼要训练呢，也千万不要唬住了我们的朋友，就说啊，那既然杨老师这么说了，那我是不是就每天的这种常态化的坚持就把它要搁下了呢？当然前提我们说了，动一定比不动好，只不过我们需要在这个练的过程当中呢，适时的调整我们的训练强度，或者说是增加一些我们训练的方式种类，调整一些花样，让自己的这个锻炼是更有针对性的，同时也会给我们身体其他的一些平时可能练的少的 部位器官带来更多的这种影响的作用。当然我觉得啊，这个理念也是基于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让运动融入我们生活的这个理念之上的。 对， 而对于我们的老师朋友来说呢，同样这也是需要一个进阶的过程的，毕竟我们先需要把它融入生活，才能够有后面的这个是进行什么样的训练方式，什么样的训练强度，有更多的计划在里面去进行执行的啊。那这是第三点，那接下来呢？ 第四点呢，你看他们这些研讨会讨论的结果呢，就提到呢，休息有时呢是最好的训练。 嗯， 啊，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运动项目呢，它是有它自身的局限性的。 嗯， 啊，你比如说我们讲到游泳的时候，它对心肺功能就有非常好的锻炼，但是呢，对这个骨密度的增加就不如跑步好。 嗯，对。 啊，那你比如说我打网球、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可能对一侧的肢体的练习和刺激就比较强烈比较多啊，那么对另外一侧来讲的话呢，可能呢就会有所顾及不到。 嗯 啊，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时候呢，这里头呢就是一个呢就是项目的多样化，这个是让我们身体均衡发展的一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适当的休息一下，换一个运动的项目，换一个运动方式呢，它对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它可以起到的对身体的全面的帮助作用呢，反而是更好的啊。所以我们作为老师来讲的话呢，可能我们在学校来看的话呢，我接触比较多的老师们喜欢呢打羽毛球， 嗯 啊，打乒乓球啊，要么就是走路啊，要么呢可能是游泳，这些都有。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从一而终，那可以多一些选择。这样的话呢，就使我们身体的不同的部位呢，一个呢是积极性的休息会更有利于我们身体，然后呢让消极性的这个休息呢降低，然后呢又能够保持住锻炼的效果。我想这个呢是对我们身体来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你比如说你要参加完一个比赛以后呢，我可以放松一下， 嗯 啊，放松一下的话呢不等于睡大觉，不等于海吃海喝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适当的休息其实它对调整体力来讲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呢，它就是有一个周期理论的。当然最后一个支柱的话呢，我觉得提的也挺有意思，他说呢，聆听自己的身体，见坏就收。 嗯， 实际上这个坏我理解他们提到的呢，比如说我身体出现疼痛了，或者说身体出现疲劳的感觉了， 嗯， 那我是不是就把运动的强度降下来？ 对， 把运动呢停下来啊，这样的话呢，首先受了伤的部位呢，让它治疗、恢复啊，然后呢，身体的这个活动呢，缓一缓啊。那你像这个运动员呢，他们在训练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视这个运动训练之后的放松， 嗯 啊，那你像运动员现在放松的办法特别多，你像水疗啊、按摩呀、针灸啊，甚至烤电啊，各种各样的方式都有啊。那么这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让运动员的身体呢尽快的得以康复。包括你像我们学校他们在做的比较多的叫做功能性的训练， 嗯， 那么功能性的训练呢，其实在运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它是伴随着运动员的伤病的发生而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保障运动员训练效果的一种措施， 嗯 啊，因为原来呢比较多的就是运动员的体能的康复或者说营养的康复，那么现在呢就强调功能性的康复。那么这种功能性的康复，因为运动员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所以他们就把 物理治疗的一套办法引入到运动训练的运动员康复的过程当中。 嗯， 一方面呢是康复的问题，一方面是加强减少运动风险的问题。所以这个在保证运动员有优异的成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你看他提到这五个支柱呢，我觉得呢，这对我们保持终身体育啊，然后用体育维护我们老师的健康，就有了非常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了。 对，给我们的老师朋友们呢，也是不断的在树立终身体育这样的一种观念，让我们能够去影响更多的学生，给他们也从小就培养这样的一种意识以及这些科学的理念。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那当然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对于我们的这些老师呢，我们更希望的是他们能够拥有身心健康的一种状态。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杨老师和大家去分享一些适合我们老师来进行的日常能够有效坚持的，并且能够起到给我们锻炼身体作用的一些运动，好不好？ 好， 嗯， 其实最简单的走路 啊，快走， 快走， 对， 我觉得这个呢是最简单的，也是呢最有效的办法。而这个快走呢，是可以融入到除了你专门的体育锻炼的时间以外的所有的身体的活动， 对， 和你工作的过程， 每天上班下班通勤的时候， 对， 都是可以把它融入进来的嘛。 所以你看我们在体育锻炼当中常常讲到呢，怎么评判自己的锻炼效果呢？那就固定距离看时间。 嗯， 这就是我们体育比赛当中呢常常用到的规则，100米200米，那谁的时间短谁肯定就是成绩好。那如果你从这个教研室到教室，你能不能走得快一点，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健身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说我一定要等到下午4点，我用1个小时的时间去打羽毛球，那才叫锻炼。第二个呢，当然呢就是跑步， 哎，更有强度一些的训练， 更有强度的这种运动，我想这都是不受任何场地器材的限制啊，都是可以的，在家也行，在单位也行啊，甚至呢周末的时候陪孩子出去郊游的时候还行。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游泳啊，游泳呢现在很多的学校呢它的游泳馆的设备都非常好了，你像我们学校就有游泳馆，但是呢我们前面也讲了，你像游泳呢它更多的是对心肺功能的一种刺激和增强，但是它对下肢特别是对骨骼的影响呢就有它的先天的不足。而我们前面也讲了，打羽毛球打乒乓球呢它是对一侧的肌肉的，特别是上肢的躯干和背部的一侧肌肉的影响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这些项目的时候呢，就把1周7天呢，或者说你工作日的这5天呢可以分配开， 对、 啊、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身体呢得到全方位的锻炼。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不是指望一次性的有什么结果， 对， 更多的是养成一种习惯，更重要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支柱，融入我们的生活，融入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的点点滴滴。 对 啊，当然呢你像在学校老师都喜欢呢打羽毛球、 嗯、 我想羽毛球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是这都是我们前面讲的，它既有它的有利的一面也有它的不利的一面。 对， 所以呢我们还是强调呢，作为老师来讲呢，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的条件，然后呢多选择几个运动的项目，这样的话呢就跟我们吃饭似的，要什么样的菜品都吃一点， 嗯，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从营养素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呢，它就可以得到充足的保障。因为在营养当中它有一个基本的观点，任何一个食物的营养素都不能够完全的满足身体的需要，只有当它搭配的时候才可以达到这一点。其实我们想想特别简单，你想我就炒一个鱼香肉丝，有多少的配菜 对 在里头， 嗯 啊，所以你要吃一个食物说我就吃一个面粉你是没法吃的，你就吃馒头也得有水， 嗯， 有面有发酵粉，如果你还想 弄点枣，弄点什么，其实你任何一个食物都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 对， 所以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作为老师来讲的话呢，当然我觉得呢，动起来改变净生活，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嗯 啊，然后呢，把我们上课下课，从教研室到教室，从学校到家，这些所有的时间都利用上，然后再能够有选择的多选择几个运动的项目。 嗯， 这样的话呢，我们身体呢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改变你的净生活。 嗯，对，其实我觉得像刚才杨老师介绍到，就是我们都是需要更多元化的去选择，比如说运动形式啊，您是拿这个食物来举例子，其实我就想到我们还是要和老师挂上钩嘛啊，我们上学的时候也不是只学一门科目，也是要多个科目，尤其这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我们学习的这个科目也会越来越多，那就感觉得到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它不是只掌握这一个方向的知识就足以应对我们以后要面对的各种问题了，一定是需要各个方向各个内容都能够有一定的掌握，然后等到大了之后，可能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专的研究的方向或者说是针对的领域，因为那个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工作的方向了。 对， 我觉得这可以和我们的这个锻炼也挂上钩啊，就是学习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的知识。 对， 那锻炼呢可能没有那么的绝对，就是我们都可以去尝试都可以去感受，但是哪一个可能是我更喜欢的，哪一个可能是我更擅长的，那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可能老师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选择。 对对对， 而像刚才严老师举的这个最基本的例子，像快走啊跑步啊，这种是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一些基本的身体素质。 对， 就比如说跑步，那一定是从我们这个小时候吧 与生俱来的， 哎，对，我们就应该能够掌握的一种技能，它直到我们老了，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叫跑不动了，那其实都是应该具备的这种能力。 对， 那我们自然是应该把它要融入到生活当中。 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运动呢是老师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可以缓解他的工作当中的紧张的压力和负面的情绪。 对，而像刚才提到的像游泳啊羽毛球啊这种有更明显的一种表现形式的运动方式呢， 对， 可能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老师朋友来说呢，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一定能够像快走跑步这一类的运动形式那么容易去实现，所以就需要更好的进行一个结合。 对， 而且也是说像刚才严老师提到的进行一些搭配，这样的话呢我们是既有融入生活的这些运动，也有我们一些专项的运动锻炼，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师们的这个身心健康才能够真正的说是起到了作用。而在这些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同样也还可以去给自己积累更多的一些心得，可能这也是我们和学生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进行一些交流沟通以及能够更好的去理解学生他们的一些心理状态的时候成为我们的一种这个谈资啊。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严老师，同时呢也是提前祝我们的老师们节日快乐，那再次希望我们每一位教师朋友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同时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在下午的4:05和晚间的11:00还会分别有两次重播，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严老师。最后提醒您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哦。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